阴晴不定的这种感觉。在今天呢，大家肯定都会非常的想念前几天每一天都是蓝天白云那么的舒爽那样的好天气的北京吧。我们今天在音乐当中呢，来去抵消一下对这样的阴天的一个不良情绪产生的一些反应啊。就像是 Chuck Berry 这样的一个老爷爷，跟着他的音乐一起去摇滚到老，摇摆到老，歌唱到老。Chuck Berry 对于摇滚乐呢，真的是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吉他的这方面，他把节奏布鲁斯、乡村音乐都融进了自己的摇滚风格。那今天我们开场听到的这首 You Never Can Tell， 就是电影《低俗小说》当中的一段很经典的舞蹈配乐。如果没看过的话，还有另外一部，周星驰的《百变星君》当中用到了这首插曲，可能真的想找来这个片段去看一看了。接着来听听林宥嘉他来口述的这一封信，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听到的。 景山把你的近况告诉我了，景山是一位很贴心的女生，我们常常在 MSN 上聊你，我想她是有意的，知道我想你。北京春天了，只有经过北方的寒冬，才能明显的看到春天一到，世界的变化是如此的巨大。我常常看着路上的桃树和李树，想着就在几天里快速的开满花，然后长出满枝嫩绿的动作，应该是半夜快动作换装的结果。 心留 家的一封《春天的动物》这封信，或者说呢，也可以说是情书，来引出了魏如萱的一首《门》，好像放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没有什么违和感。魏如萱的这首《门》呢，她自己说这是自己觉得最有感觉的一首歌。你每天呢都要经过一扇门，有的时候是心里的门，就像每天跟别人去接触，那她都要决定是否打开心中的门，就算是去关上，但是放心，不会上锁的一扇门。这只有是去把很多的事情呢放大很多倍，非常非常细腻的情感才能够体会到的这样的一扇门。哎，同时也发现呢，有关于门的这个创作呢，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都非常感兴趣，而且他们都有一些共性，就是他们的音乐呢听起来都很静。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魏如萱，还有同样唱过一首《门》的好妹妹乐队，以及李志、刘若英、曹芳，是不是感觉他们都会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呢？如果感兴趣，也可以找来其他的门来听一听，这扇门究竟有没有上锁，有没有想要敞开这样的意思。那就一起来听一下好妹妹另外一首歌吧。 是遥远的明月，挂在每一个思念你的夜，是多少个梦，是多少光年，都无法形容的遥远。是否我爬到城市的顶端，才能触碰你温暖的指尖？要多少勇气，要多少时间，我才能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蒙了双眼，令我辗转难成眠。你就像水中的明月，缓缓的温柔流进我的心田，望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醉在你的月光里面，我拥着你入睡，醒在你的波光里面，那是我的眼泪。时间，我才能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蒙了双眼，令我辗转难成眠。你就像水中的明月，缓缓的温柔流进我的心田，让我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了双眼，令我辗转难成眠。也就像水中的明月，缓缓的温柔流进我的 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 醉在你的月光里面，我拥着你入睡， 醒在你的波光里面，那是我的眼泪。 特别喜欢的一首好妹妹乐队的《月》，而且很喜欢他们在文案当中这样的一段话，说呢，望穿秋水，亲情、爱情、友情依然是在不断的经历着诀别，离别与相聚的重逢无法停止一次次迈开的脚步，它让我们想起了那些丢失、深藏、遗忘的美好，依然不断的去坚持始终存在的思念，一路思考，一路回想，能在你身边才是这一切的重点。听起来呢，也是很诗情画意的，很像是好妹妹乐队他们一直以来用心去做音乐带给大家的那种感受。有人会说呢，现在的好妹妹少了之前刚刚出道时候的那种很青涩但是简单又能打动人的状态，但其实呢，人就是像刚刚说的这样，一路思考，一路在成长，当回想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阶段的状态也会是不一样的，呈现出来不一样的好妹妹的音乐，但喜欢她的人却是会一路的去追随。来听一首英文歌，那这首歌呢有无数个翻唱的版本，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很有味道的 You Are My Sunshine。 I dreamed I held you in my arms, but when I woke, dear, I was mistaken, and I hung my head and I cried.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Don't take my sunshine. are my sunshine。有味道的老歌，有味道的嗓音，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样有味道的声音当中。如果你喜欢流行，可能是因为年轻，但有一天如果你喜欢听蓝调，可能是因为有故事，是沉淀，也是执着，也是一种回味。Clapton, Wonderful Tonight， 这首歌呢也可以来说说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啊。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旋律呢，那个时候是1976年的时候， Eric Clapton 和他的妻子 Pretty Boy 在家里面准备去赴宴，那他的妻子呢梳妆打扮久久都没有出来，在这个时候 Eric Clapton 有了灵感，写下了刚刚听到这首 Wonderful Tonight， 真的是浪漫的音乐人啊，用这样一首歌更加能够俘获，不能讲俘获了，把这个姑娘的心呢感动的一定是非常的柔软的。不过呢 Pretty Boy 的她真的是先后都嫁给两位摇滚巨星，那 Eric Clapton 是后面的这一位，也就是因为她这两位音乐人呢，因为他产生了很多的灵感，也创作了不少经典的歌曲，所以很多音乐人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感情当中，很容易能够萌发一些灵感。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Married with Children， 听到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的版本啊。其实去听一些摇滚啊或者是民谣啊，现场的感觉呢一定是非常棒的。这支乐队是2010年成立在英国的，中国的歌迷叫他们是有钢乐队 New Gunner， 是这样吗？他们是前英伦摇滚的一支乐队 Oasis 的其中的几位成员啊，所以听这个风格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吧，浓重的那种英伦摇滚的感觉。欢迎回来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每天呢都有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用不同的音乐呢去迎接着不一样的天气，不一样的心情，还有不一样的状态。今天呢已经是星期五了，不管你是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马上就要有两天这个休息的时间，应该还是会非常的雀跃了。听歌的时候呢，在微信平台公众平台的 YGTP986 呢也可以来找到我。今天带来的歌曲呢有很多不同的风格，下面的这一首呢，他好像唱任何歌的时候都会打上他非常个人化的一个标签，而且他帮别人写歌也是这样，你都会听到别的歌手嘴里当中他的风格。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一首《满座》。 是非也没多说几嘴，都以为看懂了真伪，能把我发火和颓废。年轻再疯狂都不为过，出走几次也有处可躲，带着自卑靠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首草般落魄，理想没破。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一生未必会满足，都曾经来过，闭着眼的窗很暖和，被几首歌勒索，忍不住没想过很多，一生未必会满足，看惯了离合，今日不眠都不罢休，昨天情何以头，人生应该有的蹉跎，我们相拥偏左的坠落，捉不着寻求自我，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自卑套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首草般落魄，理想没破。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一生未必会满足，都曾经来过，闭着眼的窗很暖和，被几首歌勒索，忍不住泪想过很多，一生未必会满足，看惯了离合，今日碰面都不罢休，昨天情何以头，人生应该有的蹉跎，我们相拥偏左的坠落，捉不着寻求自我，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 就是李荣浩带来的一首《满座》，说他唱很多歌曲呢都有非常固定的坚定的他自己的个人风格，这当然会是大家听到他之后呢马上会反映出来，哇，这就是李荣浩， 当然有一部分人就会说了，怎么唱什么歌感觉味道都差不多呢？他翻唱的像是小芳、有一个姑娘，还有笑忘书，可能有人就会诟病了。但是能把所有的歌打上一个统一的标签，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何况呢，打上标签之后还是会有那么多人去喜欢，这就是更难的一件事儿了。让我们接着来听歌吧 ，Jason Derulo，《Kiss the Sky》。 Thank you. my shoulders. I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than this. I thought my heart had grown colder. But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Though my past has left me bruised, I ain't hiding from the truth. When the truth won't let me lie right next to you. But it's holding on, and it's holding strong. Even though I tried to make it, played the part, but I can't fake it. It keeps holding on, and it's holding strong. Even though I tried to break it, heaven knows that I can't shake it. Holding on, holding on, holding on, holding on. I've seen times that were harder. I remember the taste of bitterness. Won't you help me, my father? Help me fall in the love that I have missed. Though my past has left me bruised, I ain't hiding from the truth. When the truth won't let me lie right next to you. But it's holding on, and it's holding strong. Even though I tried to make it, played the part, but I can't fake it. It keeps holding on, and it's holding strong. Even though I tried to break it, heaven knows that I can't shake it. Whoa, whoa. But it's holding on, and it's holding strong. Even though I tried to make it, played the part, but I can't fake it. It keeps holding on, and it's holding strong. Even though I tried to break it, heaven knows that I can't shake it. Holding on, holding on. It keeps holding on. It keeps holding on. It keeps holding on. Holding on. Porter 这样的一位大叔，听他的声音，你会感觉到他一定不是仅仅像你听到的这么简单吧？是这样的，他接近四十岁的时候才出道，那在2015年的时候就获得了格莱美奖最佳爵士大碟的这样的一个奖项。 所以好像感觉应该算得上是我们俗话说的那种什么，那句俗话怎么说，成功的有点晚吧。但是其实他在这条音乐的路上呢，走的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会成功这么晚？其实他一早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立志当歌手了。在当歌手之前，他去一些酒吧去驻唱去演出，也遭受过很多的白眼，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一个完全的新人马上就合作，所以呢吃过了一些闭门羹。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也磨练了自己，甚至后来呢去当了演员，参加一些音乐剧呀、演出以及创作，这些过程呢其实都是对他的一个积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会很难说你之后做的那个事情是不是跟之前非常有关系，哪怕是没有关系，之前的一些生活呢都是你今后创作的一些素材，如果是音乐人的话。所以在某一个时间的时候呢，在获得格莱美奖之前的几年的时间，他的创作灵感真的是源源不断，甚至在出租车上的短短几分钟的车程，他也会有一些作曲的灵感，真的就像开了这个水龙头一样。其实这些旋律啊，这些马上出现这些灵感都来源于他自己的生活，来自于他自己这么多年以来的积累。看到一个采访就问他说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音乐计划，他说希望和八位的钢琴手来制作一张专辑，是有关于 Necking Cole 的。那之前其实他已经制作过一部音乐剧了，问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他有点腼腆地说，我总是要回到起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我觉得他能够让自己呢一定时间当中呢去沉淀完了之后呢，还要给自己一个重新的开始，重新起跑，非常非常的棒。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再去面对音乐，应该是有很多的新鲜感吧。继续来听歌 Asher Mew Carton。 Your body's like hocus pocus, baby. It's magical to me. Oh, do me a favor, come here and pinch me, baby. I wanna make sure this ain't a dream. Dream. I said it's just on fire. Shut up in my What they say is true, paper long. Don't nobody know what's going on. What's missing is you, babe. You, babe. You, babe. What's missing is you, babe. I'm about to put your face on a milk crate. Baby, been all my life, sweet love. Cause I've been living beneath my means. Paper long, but don't nobody know. I need you, baby. What's missing is you, baby. 在这要祝愿大家马上到来的这个周末，周末愉快。每天的11点都有一个小时音乐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也将是这样。最后送上这首 A Dug Up A Diamond， 明天见啦。 I dug up a diamond, rare and fine. I dug up a diamond in a deep dark mine. If only I could cling to my beautiful fire. I dug up a diamond in a deep dark mine.My gem is special beyond all words, strong as any metal, a stone in the earth, sharp as any razor, a blade you can buy, bright as any laser or any star in the sky.Maybe once in a lifetime you'll hold one in your hand. Once in a lifetime in this land where the journey. I can't sing, I ain't pretty, my legs are thin. But don't ask me what I think of you. I might not give the answer that you want me to. Beijing 时间21点整。